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大卫在皇马是初来乍到，自然会觉得有些不适应。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有些敬畏那些世界级大牌球星，也就是所谓的天王巨星。他以前就一直相当敬佩像罗纳尔多、齐达内、菲戈、卡洛斯以及劳尔这样的球员。如今他跟他们肩并肩的共同战斗，而且人们还指望着他能够做得跟他们一样出色。我知道他觉得自己得向他们证明点什么，不过我总是跟他讲，其实他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给别人看的。皇马既然为他掏了那么多的钱，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一切，因此他压根儿不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已经好到足够为皇马效力。我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忽然记起他刚20岁那一年，他曾经被邀请参加高尔登银行举行的纪念赛。那是他跟加里·莱因克尔和加里·麦克卡利斯特这样的大腕球星一起待在更衣室里，他简直激动得不行。不过他出场以后却踢得十分漂亮，就像他为皇马所做的那样。球迷是他唯一需要证明自己实力的人，毋庸置疑，他已经用自己的球技和工作效率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西班牙球迷恐怕不会相信他是如何尽心尽力地为球队踢球。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大牌球员都会那么做，不过大卫却总是这样一心一意。大卫的主场比赛我大部分都看过了，不过他在联赛中的首次登台将会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这又是一个传奇的篇章。假如你是自己编故事，你肯定不会去考虑这是真实的一部分。皇马在这个赛季的首场比赛是与皇家贝蒂斯交锋，大卫在比赛当中第二次触球就以破门得分。当时比赛才刚刚开始2分钟，皇马乘胜追击，并且以2-1拿下比赛。也许把大卫在皇马的首次亮相称作梦幻登台尚不够格，但这的确让人吃惊。其他几个晚上的比赛也十分精彩，像2004年4月皇马对阵巴塞罗那那一场，最终皇马是以4-2取胜。桑德拉当时正好过去跟大卫和维多利亚住在一起，而我则是跟一帮朋友一起去看的比赛。我想在那次的整个行程当中，我只跟大卫相见了不到5秒钟，不过我们仍然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2005年2月，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克鲁兹出生了，他邀请我过去住上一阵子，所以你瞧，我们之间仍然有着那种特殊的父子亲情。很多人向我打听过我那些孙子们不同寻常的名字，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给自己的儿子起的名字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卫，但是我孙子们的名字不会是我个人的首选， 但是既然大卫和维多利亚一向乐于自己做出决定，而且说到底叫什么名字毕竟无关紧要，那么就随他们去好了。重要的是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据我观察，大卫这个父亲当的还很称职，所以坦白讲，我对这一点毫不担心。2004到2005年赛季当中，我度过了极其愉快的几天。我先是前往米兰观看曼联在冠军联赛上的表演，接着又从那儿开车去都灵观看皇马大战尤文图斯。唯一令人沮丧的是，曼联和皇马都被淘汰出局。不过那仍旧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大卫跟西班牙的报界相处不甚融洽，他们要比他在英国经历的一切都更可怕。大卫曾经对我说起过，西班牙报界绝对就是一场噩梦。如果说有什么能逼得他回家的话，那就肯定是报界的侵扰了。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有人在拍摄他，他的孩子们也一样，这令他感到特别为难。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大卫希望能够尽量过上平常人的生活，他想能正常的带儿子们去学校，或者是出去吃个汉堡，而不必搞得像个军事行动似的。然而很不幸，他的生活并非如此。他被告知不要自己送孩子们去学校，因为他会遭到围观，而这会吓到孩子们。没有安全人员的陪伴，他不能离开房子，所以无论他去哪儿，他都得有保安陪着。他要是出门的话，准能在踏出车门的几秒钟内就引来数以百计的人群围观。这甚至让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无比。他不能去商店，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饭店。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事先规划好、策划好。所幸他身边有一些很不错的人，特别是特利和詹妮·拜恩。他们简直为他照料了一切。特利以前曾经是英格兰队按摩师，为了追随大卫，他放弃了在沃特福特的一份管理工作，来到马德里。特利和詹妮都是队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共同确保了大卫能够将全部精力集中在他的家人和他自己的足球事业上。至于报纸上那些有关于他私人生活的故事，大卫本人从未向我提起过，而且我也的确认为那跟我无关。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那是他和维多利亚之间的事情。我当然清楚自己在报纸上都读到了什么，不过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起这些。我尊重大卫，因为他在自己的足球生涯当中从头到尾都行为端正，身处顺境时他应付自如，接受人们的褒奖，但同时也不会变得狂傲自大。也许更重要的是，身处逆境时他同样也能够应付自如，既不失尊严，又颇具职业精神。再怎么称赞他，我都不觉得过分。我明白我这么说会让人们觉得大卫完美的都不像真人了，然而对我来说，这就是大卫，他是一个完美的儿子，而且一直都是。我相信大卫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决定开办自己的足球学校的原因。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进入管理层或是在一家职业俱乐部执教，他的个性根本不适合做这些。他不卑鄙，不恶毒，也不冷酷，而大多数了不起的经理人都具有其中至少一个性格特征。大卫一直爱跟孩子们打交道，我相信这就是他的长远规划。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如今大卫已经是30出头的人了，足球曾经给予他许多，所以他一直在想能够做些什么来回报这项运动。显然伯比查尔顿学校在他的事业当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也渴望能让其他小孩得到自己那样的机会。大卫贝克汉姆足球学院拥有2块场地，就坐落在格林尼治千禧巨蛋的隔壁。现在他正在跟百事可乐一起开始做遍及全英各地的足球巡演，他们已经去过了纽卡斯尔、利物浦、伯明翰、里丁、利兹、曼彻斯特以及伦敦。大卫还请来了曼联预备队老教练埃里克·哈里森做学院的董事，负责管理一切事务，并挑选其他一些教练。把这些事情交给埃里克打理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学院里的孩子们发现我是谁以后，也都会跑过来想跟我说句话，这种感觉真是棒极了。我希望在将来自己可以更多的参与进去。这些孩子们都很聪明，每次看到他们一张张小脸上的神情，我都会觉得很欣慰。我站在场边，一边注视着他们训练，一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这个家庭的非凡经历。我环顾着那些表情热切的父母，心想他们会不会是下一个？我再次望向孩子们快乐的脸庞，心里肯定，他们之中有一个注定会成为下一个 大卫·贝克汉姆。很多人曾经帮助过大卫实现他今天的成就，要想一一感谢他们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都清楚自己曾经为大卫做过些什么，因此我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有几个人特别值得一提，大卫的老师们莫尔先生和约翰·布洛克，他们在他刚刚开始展露才华的时候就帮助并培养了他。大卫在区级和郡级队踢球时，他的教练们知道自己正在跟一位特别的球员打交道，他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潜能。还有组成瑞奇威流浪者队的一群特殊人物，尤其是斯图尔特·安德伍德和史蒂夫·科比，他们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教练和好朋友。还要感谢曼联已故的备受思念的马尔科姆·费吉恩以及他的妻子琼恩，他们俩在大卫刚刚去老特拉福德的日子里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特别要感谢埃里克·哈里森，当然还有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他们二位都对大卫深信不疑，并且在大卫前行的每一步都给予了支持。托尼·斯蒂芬斯也在大卫越来越有名时帮助了他。我还必须向促成此书出版的人们表示特别的敬意，此前我们就此书讨论过好几次。首先要感谢我25年来的好伙伴巴利·内维尔，他一直对本书的出版抱有信心，并且鼓励我去完成的。还有蒂姆·艾伦，他提供给我的写作指导相当专业，以及出版社的所有人。同样也感谢所有贝克汉姆家庭的成员，桑德拉、林恩和乔安妮，他们所有人都在大卫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支持。最后还要感谢大卫，看他踢球一直是一种快乐，从他第一次踢球起直至他作为英格兰队队长出征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一直都是。我很幸运，我实现了天下无数父母的夙愿。这些父母一边注视着自己的孩子踢球，一边暗暗地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当上国家足球队队长，而我的大卫他做到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 拥抱 因为时代的荣光，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 这一年， 这 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 界，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今天下午4点正式启动， 给新年 给新年 一个拥抱， 一个拥抱。